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金正日同志不朽经典著作研究讨论会在西班牙巴斯克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和马德里主体思想研究小组举行。朝鲜图片图书美术展在俄罗斯游击队城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比金区举行。另外，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和历史性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芬兰、瑞典和南非举行了讲演会。